想舍得我吧，想要追我吗，再抱紧一下，满足我的愿望，给我舒服的家。别说太多，气氛正好，男人就要坏，每个眼神都在暗示你还不明白。快来爱我吧，给我安慰吧，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性感的胡渣。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。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没有爱性感的胡渣。